准备，当秘密仙人天空为没有谁能过来代替谁，你掉每一丝的约会，一个人要怎么过日子我都无所谓，在这一刻只有暧昧，那一瞬间耀眼光辉却让人无力反对，永远听不见太多甜美词汇，在这一刻只有暧昧，仓促的拥抱又放手都是寂寞的原罪，只是纯粹灯光让人陶醉，比不上你手 世界太拥挤了，就连经过这一件很私人的小事都会跟别人产生共鸣，也许世界就是这样。来听咏儿的无心恋唱。 为着寂寞荒漠全都感叹，荒漠全都附和，为着你那雨落回旋披麻梦分一眼，全都好意思你吗，我够好吗，我怎样欺负吗，高八度能令你走近吧，你够好吗，喉咙疲倦不理他，只靠这首歌再好听也未及那个他，不怕没结果都不怕，低八度能令我动人吗，够

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，能从头开始，跪在教堂说愿意。如留好的人影，还在继续繁荣，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，仍做英春为胜，没探测出我满意，已再见不再影。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。 傻在爱他，你的眼睛骗不了人。我们 吃得奋不顾身，我们都傻，傻在宁愿被牺牲，也不愿放弃天真。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，谁没有为爱做过傻事？只是万事无愧，傻在想没有感情的分身，你说你傻，傻在爱他就不值得奋不顾身，我们都傻，傻在宁愿被牺牲，也不愿放弃天真，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，还在期待出 现。Best pop video. 让你痛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。

只为爱你。一定是个规矩，我不想骗你。对不起，跟着时间走不下去。机遇将带我们该走向哪里？不能有默契，爱就算有力气，自然就可以。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就觉得爱不爱的眼睛，爱情的谎语，来自对方，同时也爱自己。不能有默契，爱就算难理解，自然就可以。 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，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。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，敢早死要来陪住你，我已是告别离，并不肯凄美。我还如何撇下你？